好，翻嚟。 好，诶，咁啊，开始咯喎。系，一、二、三，开始啊。好， 好，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翻嚟收听呢个历史冤流第三集。 系，我有 Alex 啊。 希系有 Alex 同埋我加山生。 系， 就我哋呢个节目都系嗰句啦吓，以明快嘅方式就去讲呢个西方历史嘅源流。 系啊。 就重温翻上一集噏过乜先啦。我哋呢个系希腊篇青铜时代。就上一集咧就提过青铜器时代嘅主角其实并唔系希腊人， 系 即系唔系麦石尼人，亦都唔系特洛伊，而系呢个埃及同埋专门出产粮食出口嘅埃及，同埋专门出口呢个青铜器嘅克提帝国， 系 土耳其嘅。咁佢哋两个咧就互取所需，即系。佢哋當時就利用呢個糧食同埋呢個青銅器嘅交易，就成為一個交易圈嘅 貿易社會，這個、緊密嘅同盟關係啦，變咗一個。 開頭就唔係嘅，係鬆散嘅。 係。 咁佢哋喺東地中海成為一個貿易圈。 係。 啊，所有嘅民族都係依靠呢兩種嘅，即係。除咗最基本是糧食和銅器的交易，再加上其他民族那些什麼陶器啊，那些變成一個 很複雜即是很 complex 的社會，即是跟現在 的糧食、石油和鋼鐵所造成的航運業的航運貿易運輸系統是一模一樣。 是 的，然後就講到這個埃及出了一個大帝叫做 Ramesses the Second， 唔係 Ramesses Two， Ramesses the Second 就要去挑戰呢個克替帝國嘅地位，就大開拖。就佢哋呢個大開拖就用咗基本上係兩個加埋用咗5-6萬兵嚇、啊，就5000架戰車開大戰打咗兩日，咁啊停手，咁啊再大家冷戰咗10-20年之後咧，就成為同盟國。就在公元前1258年，即是中国的商朝中期，就签订了和约，就用他们自己基本上用了双方的臣子来起誓，基本近乎有100个臣子，好像复仇者联盟那 样摊出来， 摊出来斩鸡头烧王子，签埋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不打关税，是历史上第一个 失败的这个 是 CIPA Free Trade Agreement 啊 ，CIPA 嚟 歐盟。咁咧就同時間，由於當時特洛伊同埋依個希臘人都打完仗啦，咁啊互相之間咧就成個東地中海世界由1250年開始就一路和平， 係 好少聽到有咩大戰，但係一進入咗公元前十一世紀，突然間就發覺 個人口到咯， 係啦，個人口就突然間唔見咗。考古學家發覺喺嗰段時間嘅人口係原本擁有嘅文明係完全被摧毀，死剩埃及。當時有揾到嘅係公元前1200年初有六大文明圈，最後。一到了公元前1000年是死剩埃及一股、其他那些全部冇晒，文字散失，是剩下一塊塊泥板，解得开的是有很少很少、以当时说找到的考古学的西为例，在希腊公元前1200年都有300多股， 是 但是到了公元前1000年是剩下40股， 即是 只是少了7倍的人口在当地是失了踪， 是 的文字和我现在用的希腊文字是完全不同，我们找回的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结果就在当时的、叫做乌加里特，即是在叙利亚、叙利亚即是这个土耳其南边的一个小城那里，就找到一个线索，就是當時烏加里特王的求援書，我們在上一集最尾就是說他有對方有7艘船就毀滅了他的國家。 哇，7艘搞定，是 一艘 一艘船根据这个荷马史诗讲，一艘船载到120人计喎，七艘船， 即系唔够1000人其实， 唔够1000人。我比尽佢嘅造船系好再好啲，一艘船系一艘船200人嘅话，1000人就毁灭咗佢个国家。而呢个嘅乌加里特系当时系地中海嘅第五大城市，就冇咗啦。咁究竟呢批系咩人呢？呢一集我哋就会讲。就是迷之毀滅者，大海之民 The Sea People。 那 The Sea People 這個名字就是埃及人為這批人所起的。考古學家為了想知道他是什麼人，於是 就去找當時同時代的法老王，結果呢就的遺址的陵墓看下，結果呢就發覺了就有一幅畫，一幅大壁畫，就是叫做三角洲之战 Battle of Delta。 当时的法老王的名字就叫做 Ramesses the Third 拉美西斯三世。 是 那他那幅画呢就是说他站在那里就带着一些军队就射箭射落一班坐船泥的人。 是 那当时那些考古学家不知道那密的嘛，就这样看图，咁啊，點知就後期即係就咁喺，哇，好壯觀喎！咁但係後屘利用呢個大英博物館啊，英國人唔記得咩人啦，就解破咗呢個埃及嘅文字。喺大英博物嚇，大英博物館佢有塊石叫塞羅達石板，就係鎮管之寶。咁啊，用嗰度嚟揾翻啲希臘文對照翻，就解破咗個文字。 因為 就復翻係。 因为希腊文，因为希腊人曾经之后系个帕洛米王朝系，托密王朝系统治过呢个埃及噶嘛，所以用咗三只文字去对照呢个古埃及文同埋埃及文嗰种即系象形文字啊，三种有齐，所以最尾解到 有希腊文，埃及文第三种系咩啊？ 就系、埃及用嚟祭神嗰只象形文字。 哦， 系啦。 就咁样解咗佢，咁咧就发觉咧，呢批人咧就系喺以前曾经出现过嘅，系当呢个叫做黑蒂帝国同呢个埃及开拖嗰阵咧，打仗嗰阵咧，就曾经出现过做埃及嘅雇佣兵，唔系黑蒂嘅雇佣兵，就叫做佢埃及人就叫佢 Nine Boat。即九个民族合成的一群人，但其实是六个民族，即六，因为其中 三批人都是同一个地区出来，这批人就叫阿该亚人，不过是不同地域的，即不同的城市，是希腊不同的城市，但是希腊这个地方当时叫做阿该亚， 阿该亚就是希腊的东西部，现在叫做大概 佢又唔系，佢系统称希腊南部，即系斯巴达嘅地方嘅人都叫阿该亚人。 哦， 系啦，我即系斯巴达一带嘅人，佢哋都同，但系佢当时有三四个城邦噶嘛。 系， 咁佢，所以我就会叫佢做阿该亚人。系，佢有其他，佢用城邦做名。 系， 咁啊，于是咧就用佢哋喺画到佢哋嘅人头啊。他们每一个人有个人头，象形文字上面有个人头嘛，就用个人头来讲，解破了他有其实总括九种人，其实是 六种六个不同地区来的人。第一个是阿盖亚人，第二个是克里特人，第三个是菲利士人，所谓菲利士人就是这个叙利亚一带，即是第时如果大家熟悉圣经，阿摩西成日开拖那种菲利士。 Okay。 第四种是西里人，第五种是撒丁尼亚人，第六种是伊特拉斯人。 哇，撒丁尼亚就很远去意大利那边。 是伊特拉斯人，就是说罗马建国初期在他北边那座山之民族那批人，什么伊特拉斯人， 伊特鲁里亚人， 是伊特鲁里亚人，或者可以叫这六种人 是 嚟一齐攻过去嘅，咁 麦联军嚟噶， 其实系联军。咁呢批联军咧喺公元前 1170多年至一千即十二世纪嗰阵咧，就将佢将所有包括黑体帝国在内， 系 啊，所有嘅民族所消灭。但系就好奇怪，点解佢哋要咁样做？其实呢一次系从民族大迁徙， 系 总括嚟讲，即系好似以后我哋会讲到罗马帝国系经历过几次民族大迁徙，由北方嘅日耳曼人涌落嚟嘅冲击，佢顶过佢几镬顶得住，后屘终于顶唔住咁解嘅啫。而亦都即系等于中国人到咁上下唐朝啊嗰啲间唔中都有批人会攻落嚟噶嘛，匈奴嗰啲攻落嚟系一模一样。 系啊， 咁点解会咁样做咧？就不解啦吓。咁啊，于是考古学家咧就有两批考古学家去唔同嘅地方，一批咧就去死海，叙利亚嘅死海就去化验植物嘅化石，就发觉植物当时喺公元前1300年，即系特洛伊战争时代咧，嗰啲植物咧就系比较抗旱性高嘅低嘅，即系普通系普通嘅植物，但系一进入咗公元前1200年嗰个界。是发觉它的无论泥土又好植物又好都变成泥土干固，植物亦都转成一抗旱性高，即是换言之是出现了沙漠化，有一个大旱，而另外有另一批人去了这个希腊、去了希腊那些中乳石洞那里找，就发觉在当时同一个时间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系发生咗大旱。 哦， 亦都系，即系成个东地中海系有大旱灾发生，系为期100年嘅雨水减少。 O、okay. K， 换言之，粮食生产系受到严重破坏。即系我等我哋第一集所讲，粮食生产系当时嘅文明，人类文明之始。基本冇饭开，个个人都会做饭噶嘛。 系啊。 咁啊，而当其时咧，喺呢个啲人再去揾咧，喺当其时嘅拉美西斯三世嗰度咧，就发觉佢有一道上谕，就讲过黑替帝国系我哋兄弟之邦，佢系值得继续生存落去。我哋系会供应粮食俾佢嘅。 系。 佢已经大旱咗好耐啦。 系。即係好似有啲 Air Vampire 咧玩緊你唔夠糧食，我俾啲糧食你；你唔夠，你有石礦就俾石礦我咁樣。一個 係啦，係一個 trading 嚇，又可以話 trading， 亦都係因為 其實一個戰略夥伴關係㗎啦。其實 係一個戰略夥伴關係，因為當時嘅喺佢哋 ISIS， 即係而家 ISIS 盤踞嘅地方係有一個新嘅敵人叫新亞述帝國。 係。 这个是一个上升的国家，跟这个黑替帝国争的，即黑替帝国变了做这个埃及人 的城墙，帮他顶住在巴比伦那边来的势力的，所以他是全力会顶住黑替 帝国不让他倒，但是又好景不常。那么我们当时就有人研究过呢，爱琴海在同时间就发生了地震，因为地质学家 就研究过，其实在土耳其和希腊中间有一条地震带，这条地震带是以每400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历时是50年的地震周期。 是， 即如果大家睇翻先几年咧，成日会听到啊土耳其地震，哇埃及这个希腊地震，成日会听到嘅，系因为佢进入咗地震活跃期。而对上一次嘅地震活跃期咧，就系公元前1600年。如果大家听过我哋上一集啊，就讲过噶嘛， 系 上一次嘅地震。在公元前1600年有一场大地震，将克里特岛的海上霸权毁灭，将菲亚岛沉了下去的海啸毁灭了克里特岛的霸权。同样地，在公元前1200年这个时间，竟然就将整个东地中海的霸权同样不停地震到它散了。 两样嘢一齐夹粉嚟，即系第一系干旱，第二系地震，就令到啲人好难生存，就民心思变。 系啊，海啸咧，成个河湾冇咗噶啦嘛，已经。 啊，又有海啸有成，即系唔停咁出现，即系算系生不逢时。 系。 咁吓，咁啦，咁啊，但系 大灾难啊。 吓，咁于是咧就有一批历史学家咧就咁样估计，点解当时嘅麦石尼人即系未肯确定，但系估计点解麦石尼人会被消灭，或者麦石尼人要出走咧？佢哋有一个道理就系话，系同一啲叫多利亚人，系喺属于当时希腊西边嘅多利亚人入侵佢有关，佢哋系根据古希腊嘅文献讲嘅一个传说，话多利亚人就原本住喺希腊嘅西边，系一支旁支海克力斯一族，因为系对于希腊人嚟讲 ，Hercules 系基本上系等于皇帝咁滞，即系如果皇帝系叫做皇帝系宙斯嘅话，话龙的传人嘅话，咁 Hercules 就系皇帝传落嚟嘅人。 OK。即是 所以希臘 即是神的祖先，神的一些子民，是 神的子民，他們認為我們是 Hercules 的子孫 來要進攻，即是來要拿回這個希臘，所以就趕走了麥石尼人。 當時現在以色列那邊的人是的， 但是考古學家後來即近這十多二十年，考公元前一百幾年嗰陣，1820年嗰陣係有依個學説嘅，但係近依十幾年咧，就發覺有應該係有另一個唔係多利亞人入侵，因為佢冇揾到一個好結實嘅證據證明多利亞人嘅存在 咯。哦， 係即係多利亞人嘅存在，所以出現咗另一個推測，就係多利亞人係依個麥石尼人嘅奴隸， 即係作反。 是啦，是作反，而后来终于发觉到一块石板，这块石板就是说多利亚贱民造反 的证据， 即隐约是有一两句这样的证据， okay. 即是说 多利亚人其实他们为了捧自己是希腊正宗，就意思说我们是 Hercules 的后裔，但其实他们不过是 一班平民耕田佬造反。反呢个麦石系啦，反呢个麦石尼人就逼麦石尼人离开呢个希腊本土。 哦，咁样， 但系 系好似呢个以色列人走咗之后，跟住巴勒斯坦人话自己呢度系我住咗几百年噶咯，呢度你突然间又翻嚟咁样，又话自己地方系类似啦，诶变咗呢个情况。 类似啊，即系如果话同而家香港比咧，即系等于嗰啲土共左佬啊，即系话。你英國人蝦我咁耐啊！我哋要攞翻政權啊！嗰種咁嘅心態一模一樣。 O K， 係喎，好似喎， 好似啊！咁啊，但係既然黑契嗱，既然大家冇分開嚇，黑契帝國頂到，因為有埃及啊。但係正路你嗰個麥石尼民族嗰批人係應該有辦法去揾食噶嘛？佢可以出海揾食噶嘛？點解唔得咧？於是就出現了第三個 theory。 好，那第三個 theory 就下一次先講。 好， OK， 好，待會回來。